ChinesePod.com 请问伯克小姐在这里报名吗？ 对，在那里排队。 哎，你看，那个女孩挺漂亮的。 是啊，挺有气质的，身材也不错。我们跟她聊聊怎么样？ 好啊。报名的人真多，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 是吗？那我上课要迟到了。 你还是学生？ 嗯，研究生。我叫刘佳。 我叫 Monica， 这是我的朋友 Jessica。 你们也是学生吗？ 对，我们两个都是学表演的。你是什么专业的？ 中文。 那你怎么会来参加学美？ 是啊，我们学表演的，学校会教我们怎么打扮，而且表演、唱歌、跳舞，样样都要学，正好可以在选美的时候用。学中文好像就没什么用了。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可没想到博客小姐最重要的是博客的内容。我写的都是20多岁女生的感想，连男生都喜欢看。 我的博客也很受欢迎，我教大家怎么化妆，怎么穿衣服。 我的也是，我们上个月都得了博客新人奖呢。那个比赛你参加了吗？ 没有，我的博客已经写了2年多了，所以不算新人。不过这次是选美加博客，我应该算是新人吧。你们两位一定很有经验了，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啊。